香港大靈異，主持陳雲、夏夕。 香港大靈異第二節， 係啦。咁上集咧，我哋講到銀包啦，香港銀行講到錢呢樣嘢，係啦。咁其實我哋以前即今次，我上幾個禮拜去杭州咧，佢哋都話當地嘅人仲係藏富於民嘅，即係遺傳呢個宋代嘅傳統啦。因為宋代咧，其實啲人係相對比較富裕啦。咁只不過係最尾係因為軍事實力唔夠，因為他們不是用很多錢去給軍事那邊，所以才被金人就取代，但是我們現在呢，即以前這個政府，香港政府是一個協助的角色，即幫你的人是有穩定的生活，但現在是不同了， 以前是自由經濟或者是不干預政策，總之就是民間的抽的税很低，政府的行政費也都是盡量維持著很克制的水平，所以大家看到以前的舊的政府建築物是非常非常樸素，而且沒有裝飾的，跟新的政府建築物又高又大，玻璃幕牆做到像銀行，即是做政府做到像銀行，這個是97之後的特色來的。 即係同埋以前政府好像會幫你，但係而家好像都是會向呢個地產商一起勾結，攞你啲錢， 攞啲錢，跟住佢又唔係民選，咪自己壓榨，自己過日子咯。咁另外就係佢幫就幫大陸咯，即係啲錢就投資喺跨境嘅基建啊，咁即係未搞掂就已經起啦，譬如一地兩檢都未搞掂就起高鐵，跟住港珠澳大橋咧就未估計到個流量，都唔知使唔使揸車落嚟，咁搭飛機已經得啦，咁即係有錢人梗係搭飛機啦，冇錢就揸車或者搭旅遊巴，咁使乜為冇錢嘅人著想咧？係嘛，即係正常嘅政府，即係境外嘅冇錢嘅人喎，因為入邊嘅梗係要著想啦。 咁所以我諗相信今個月啲打工仔收到呢個綠色嘅信封交税咧，都心情好忐忑，即係我自己都其中一個交。將我封信抌落信箱，好似哎呀， 你可以 下個月有個水炮車啦。 為將來嘅自治政府個國庫籌下錢咁啦，即係唯一可以自我安慰嘅地方，因為政府係永續咁樣。 係咯，但係都即係如果喺將啲税嚟用而家政府嘅政策，你唔係好同意，但係你又要交税，呢樣嘢令到個心都唔係幾舒服。 所以我心不舒服的時候就拜下神啦，或者諗下第二啲諗嘅第二啲世界嘅事情，即係第二個空間嘅事，咁啊或者係有啲新嘅睇法，或者新嘅靈感啊、新嘅希望啊、寄託啊。 咁我見到最近啲人又講翻你上年有件英偉嘅事蹟，就係、是、去呢個心經簡樂有個修復呢個毒蛇。 這個就是一個奇怪極奇怪的事的，即本來大家都不是大家，我們做開術數或者是玩開神秘學的都知道，就是在97之後呢，就中共在香港布下了很多用蛇 的陣的，因為就香港的護法呢，就一是就鳳凰，一是就我們如果是佛教就叫做大鵬金翅鳥，如果中國就或者華夏叫鳳凰，咁對付只雀仔就係用蛇嚟咬佢喉嚨啦，或者咬，總之咬住佢，等佢係飛唔起。咁其中一個廣傳嘅傳奇咧，就係話嗰個大嶼山嘅心經簡林呢種嘅方糖嘅設計同方糖嘅木材，擺喺個深谷嗰度，或者又唔係擺喺個佛隔離喎，佛隔離大把土地啦，都係官地嚟嘛。咁佢藏喺個山谷嗰度，又當風又潮濕，咁又揾木頭嚟到寫心經，仲擺埋個咁嘅八字形，即係整到好似無限咁樣。因為佛教講空啊嘛，點解講無限咧？即係講一個希臘嘅符號嘅觀念咧。咁後屘就術數界嘅人就話，其實嗰個係一個毒蛇陣嚟嘅，因為佢中間嗰啲石咧，即係嗰八字形中間啲石砌起嚟就係、是，或者遠睇咧就係個帆產頭嚟嘅。 帆產頭。 帆產頭即係眼鏡蛇，即係最毒嘅。 即係喺 攻擊力最高嘅蛇，即係你只要行遠啲，淨係睇嗰個中間嗰幾嚿石，即係個八字形中間幾個石就知道係一個帆產頭形嚟嘅。咁啊。咁後屘大家都唔敢喐啦，因為嗰啲邪陣要破佢 會有事咁樣，即係好似阿司徒唔知邊個啊，司徒師傅講話出事咁樣，咁梗係要等佢個細藥啦。個細藥咧就其中一樣嘢就據傳咧就係呢個設計呢個毒蛇陣嗰個風水師咧，就喺唔知舊年咩時候咧，就喺大陸嗰度揀咗個時辰，幫人哋重新遷個祖墳。咁期間就係橫風橫雨，咁咁啱嗰個時辰嗰幾秒鐘入邊咧，就係、是、個山泥傾瀉，就除咗埋咗佢同徒弟之外咧，就係、是、嗰、那個祖墳嗰個本家咧，都係撞咗，即係三撞， 即係 不幸身亡咁啦。咁後屘我就同阿護國大法師啦，Julian 咧就。諗下咪時辰到咯噃，即係個勢已經弱咗，即係就叫做趁佢命，趁佢命就攞佢命。 舊年呢個時候咪弱冇？ 舊年大概係唔係大概就五月二號啦，即係陽曆嘅五月，即係西曆嘅五月二號，咁就有八個人上山。 嗯。 咁啱湊湊夠八個人嘅，當然八係一個八卦嘅數啦，即係有男有女咁樣。係。咁就係上去個鳳凰山度用。藏傳佛教的方法嚟到破個蛇陣，咁跟住係將個大鵬金翅都放出嚟。 係點個詳細？點放嗰個？ 詳細就犀利啦！講講住少少先啦，即係遲啲呢個節目嘅譬如續談啊之類再講下。咁嗰個就係攞咗呢個文殊菩薩法啦，即係都可以講嘅，雖然係密法。咁咧就去。用文殊菩薩的占卜法，這個是祖利安做的，就看看究竟那個陣放在哪裡，還有他用什麼方法來將那個大鵬鳥是禁固住，讓它不動。咁期間就去到 大鵬鳥喺邊啊？即 係大鵬鳥咧，其實就係應該喺鳳凰山附近。當然佢可以四圍飛或者四圍去啦，佢係神物嚟噶嘛，即係護法神嚟。但係佢都有一個寄託嘅地方嘅，寄託地方就係鳳凰山。咁咧就後尾用占卜嘅方法就發現，或者用觀想咧，就發現係佢釘咗喺嗰個心經簡林嘅某一條柱嘅下底。咁大家就 好多條柱， 係啊，好難估啊嘛，因為咁即係真係迷魂陣嚟嘅。最先就以為梗係喺個八字形嘅中間度啦，因為佢嗰個有個帆傘頭嗰個形啊嘛，即係眼鏡蛇頭嘅形。但係入到去確係有啲古怪，即係好多人入去經過嗰陣咧都會頭暈眼花，即係因為諗住破陣先會頭暈眼花，即係普通行過唔會嘅。咁咧就發現。整嚟整去都唔係喺嗰度啊！即係好多占卜嘅方法都發現唔喺度，跟住知道嗰個係一個迷惑嚟嘅，即係一個假陣啊，一個假象。咁於是就我就最簡單的方法啦，你睇下個心經簡林，道道嘅木柱嗰度都寫咗心經嗰啲漢字嘅，有一條係冇寫開就係、是、開始嗰條。咁據聞咧就係話嗰度係表示係無啊空啊乜乜乜乜嗰啲咁嘅廢話啦嚇。雖然嗰個講嗰個人係一個大老師啦，但都係廢話嚟嘅。係。其實整佢哋都係廢物嚟嘅嚇，因為心經唔應該刻喺嗰度封唔知係咩人寫嘅嚇，即係。 佛學大師嚟。 唔知係咩人啦，我叫佢做五個字就唔知係咩人。 哦，OK。就。我 真係唔知啊嘛，咁咧就嗰唔知咩人咧就話要有一條係冇字嘅喎，嗰個要象徵係無啊嘛，咁啊就哇！呢句佛學真係幾高深喎，真係無即係空嚇。 咁點解全部都 係 空 嘅？係啊，或者應該唔寫咧喺嗰度啊，唔寫咪仲好咁樣，同埋你寫咗之後又整到啲經常有蟲蛀咁樣，即係攞嚟搞。雖然話寫嗰度有蟲蛀，即係表示係會有成住壞空，但係唔好特登攞啲嘢去成住壞空啦，即係唔好特登攞個佛經話喂俾蟲仔食咯，表示呢個係一個修行嘅過程啦。你係咁踩咁先啦，如果你修成咁嘅話。 同埋點解唔用啲好啲嘅木？即係有啲木 係。係啊，其實應該用石頭嘅，應該用碑嘅，即係用石頭。但係呢個唔好理佢啦，總之就古怪。係。咁啊，後屘就諗啊，用木嘅加木釘啦，即係一個象徵。咁跟住咧就加冇字嗰個係有古怪嘅，咁。咁於是就占卜之後，發現真係喺嗰度，真係冇字嗰條碑下低嗰度釘住咗鳳凰。咁於是就用呢個火供法啦，即係揾個啱嘅地方啦，即係象徵式咁燒啲香啊，念下經啊，咁燒啲孔雀毛啊，咁孔雀係咪毛咧？孔雀羽毛嚇。 哦。 咁咧就咁用呢個大力金剛嘅方法，其實當然係觀想啦，就是、將那個木簡係掹起咗，咁啊放咗只雀仔出嚟，放咗只雀仔出嚟，四圍飛或者休息咁咯。咁期間之後就大件事啦， 知咁大件事。 咩事啊？ 首先就係天氣炎熱啦，因為有火啊嘛，即係佛都有火啊，或者火 風。但本身已經熱 嘅喎。夏天就加熱㗎，這個攞嚟講啦，即係風水佬，風水佬壓人之道。就比較寒啲啊，真係，即係比較好天日子多。咁好天日子多咧，就適合做呢個運動啦，即係街頭運動啊、佔領啊。咁跟住嗰一年咧，就係發就係有呢個佔領行動。 哦，係喎，舊年年尾發生。我放咗之後，係咪即係代表啲靈魂 民間力量啊、 自由啊 或者保佑咁啦？即係神差鬼拱啊！唔知點解嗰啲泛民諗住係散水㗎啦，即係 call 人走啦，咪象徵式嘅啫，唔好玩真啦。咁真係玩真喎，而且仲係冇人領導嘅，即係由庶民咁樣，特別喺旺角嗰度咁啊，求求其邊個聚埋一齊咁啊，咁啊搞咗壇。令老共好唔開心嘅，點共產黨好唔開心嘅嘢出嚟，令泛民更加唔開心。 同埋你放咗四個月到就發生喎，係咯，好犀利。係 呢個叫立竿見影啦，即係因為啲嘢係要快嘅，即係點解呢一兩年喺香港發生嘅事會咁快咧？泛民又丟失咗啊，六四又好似搞到唔湯唔水咁，又要假扮本土啊，學聯又臨頻臨呢個解散啊，咁好多嘢好快發生過。咁原因咧就係個時間要加速進行啊，因為嗰個香港其實遭逢劫難嘅，即係整咗咁多嘢俾香港嘆咧，嗰個福氣咧差唔多玩完嘅啦。但係由於香港佢主宰住，即係嗰個風水格局咧，佢係主宰住嗰個大華夏或者係東亞嗰個安全同穩定嘅。如果香港一亂或者香港一唔掂咧，搞爛咗咧，即係你近代中國個成個運氣就唔見曬嘅，咁跟住可以話真係撲街冚家產嘅。咁故此就會有集中有神靈出現啦，咁另外有護法啦，咁之後會有聖者或者係聖賢或者係啲，總之係賢人啦。啲賢人唔係一定係咩孔子孟子咁鬼巴閉嘅，即係總之你普通人出嚟就可以領導一陣嗰啲都可以叫賢人。 嗯，咁但係咯，香港咁多年歷史170多年啦，而家係97之後18年到，即係要建立一啲嘢其實好唔容易，但係破壞就可以好快。 係啊， 破壞即係啱啱好係用1/10到嘅時間。 破壞啦， 就快好多。 即係你即係敗，即係儲錢而就使錢就唔使講啦，即係一日就可以。 佢聲就用曬啲運氣。 除非你幾億身家啫。 幾身家都要每個月儲3000萬， 幾百萬身家或者幾十萬身家，啲一陣就使曬啦。 但係都有啲最近即係譬如有啲詭異嘅地方，即係譬如話你去起呢個沙中線，又掘到啲宋代嘅文物。 宋代文物可以講係地下宋城出土啦，呢個都好神奇嘅。其實以前英國人都知道嗰度係以前嘅官府牆，即係個鹽牆，有啲宋代嘅軍隊。一個虛宅喺嗰度形成過嘅，所以佢當年起地鐵嘅時候，特登避開土瓜灣九龍城，即係嗰條線唔行呢邊。即使好多人都好，佢都兜樂富嗰邊、黃大仙嗰邊，就費事處理，花好多錢去處理嗰個地下文物出土嘅嘢。咁於是，但呢個特區政府就唔理啦，唔信邪啦，咁啊照起咯。咁照起就一定係有地下文物，爭住有幾多嚟講啫。咁發現話真係有古井啦、古錢啦、陶器啦咁。宋前連唐朝的錢都有，即是證明那個歷史很長，繁華的歷史很長，特別是宋朝的遺物累積這樣。故此就在當年的重陽節呢，我就其實當時是10月多了，咁就已經佔領運動進行緊喺旺角啊、金鐘啊、銅鑼灣咁樣，咁就去祭宋帝。祭宋帝就是要接呢個宋朝的皇命或者係保佑，因為宋朝的末帝宋帝昺係嚟過香港駐紮嗰段時間，即係做咗宋臨時嘅臨都，係臨時嘅首都或者臨在。咁香港都當係喺期間都當係皇城嚟，或者京城。咁啊接咗宋帝嘅保佑或者皇命啦，所以祭歷代宋帝啦，攞個牌位仲喺擺翻我哋復興會度。咁之後係冬天祭天啦，但係重要都係祭宋帝嗰下。咁即係一方面祭咗大鵬，救咗大鵬金翅鳥啦。咁期間咧就係本來係食大鵬金翅鳥嗰條蛇咧，就嚟歸航，即係歸航於我。咁於是就係啊，即係其實就佛法慈悲啦。咁跟住就將佢救埋，咁啊變咗護法黑龍。 咁佢據說啊收養成為收斂咗之後變成金龍，咁嗰啲顏色啊有佢啦，就慣咗叫金龍啦，冇乜所謂。 原來 香 港係條蛇 辮。係啊，條蛇辮。咁算香港有龍有龍同埋鳳啦。咁啊，大鵬今次你如果想見咩樣就呢、這個，但係呢個就係一個有佛教嘅密咒喺度嘅，即係藏傳佛教密咒。咁啊，呢位老友就係保佑住咁啦。保留住呢一樽啦，起碼即係穩穩陣陣嘅，咁咧就即係暫時嘅啫。咁咧就咁啊有龍有鳳啦，有歷代嘅宋帝啦，咁於是就個保佑翻嚟。咁之後香港嘅運應該會好噶啦，但係咧就一定有平民嗰度嚟嘅，就真係好似漢高祖劉邦三尺劍斬白蛇起義。對抗強秦，即係對抗秦朝，重新開漢朝嘅天下，即係類似呢種局。咁當然呢種局就係好辛苦嘅，不過唔使驚，因為嗰個我哋對緊嗰個秦朝都係好似秦二世咁噶啦，即係已經係冇乜力噶啦，即係都唔係秦始皇咧，毛澤東嘅瓜鬼老陳啊嘛。鄧小平嘅瓜老陳都留翻嗰啲都係末朝啦，即係啲氣數已盡。 但係而家社會狀態唔同咗，即係呢個由下至上嘅改變有啲困難，因為資本主義大家都要翻工放工。 翻工放工，但係我哋有好處咧，就係呢、這個 有冇扭轉 呢個標記啫，即係呢個多謝美帝嘅，就係、是、發明咗呢個好平嘅互聯網。另外咧就係、是、你可以唔使好似以前咁部喺度聽節目、聽電視嘅，即係放工啦，又要開 OT 咁。冇所謂，因為互聯網咧就係你唔一定要定時定刻聽嘅，咁你可以之後喺手機咁朦朦鬆鬆睇一橛，咁最後放工啊又睇一橛，咁每次睇五分鐘咁喺個手機度睇我哋嘅節目，咁一樣嘅啫，即係個或者睇其他網台啊，其他講香港自強啊、本土歷史啊、政治傳播嗰啲啦，咁有咗互聯網同埋係網台、網誌啊、網上報紙之後咧，嗰、那個。信息傳播啦，同埋思想共識啦，嗰個速度會快啲，同埋自由好多。即係話你中意睇咪睇，唔係逼你嘅，唔係話強迫收睇，唔係香港得翻一個所謂嘅唔知咩垃圾電視台咁，唔係呢回事咯。即係你中意睇先睇咯，同埋幾時睇都得咁。咁故此呢種組合咧，就係、是、亦都符合西方嗰個民間嘅個體自主，即係真係由下至上，咁係一個。全新的時代，咁呼應翻咧，就好似話因為香港有災難，所以啲時間要好似去咗移到空間咁，去得好快。其實咧，如果你信佛教嘅話，其實真係咁嘅。因為啲事點解去到咁快咧？因為嗰啲神靈做嘢，或者某一啲思想做嘢，係喺啲移到空間做咗先翻翻嚟，咁啊覺得好快咯。即係覺得譬如話點解神魂啲嘢變得咁快嘅？都唔知邊度嚟嘅，梗係唔係？梗我某一啲嘢第二啲空間嚟噶嘛。就我自己講 啦。同埋好有，你一日可以寫幾個好睇嘅評論。嚇！ 同埋啲評論係啲思想同埋戰略嘅大轉變嚟，即係。平時已經有啦，譬如佔領時期都係每日都喺度變啊，喺度改變嗰個戰略咁。嗰啲點解咁快咁嚟？咁嗰啲係神嘅啟示嚟嘅，咁或者喺第二度空間做嘅事，跟住就好快喺人間度做啦。即係喺嗰個加速器或者嗰個 server 咧，就擺咗喺第二度嘅，唔係擺呢度，唔係擺人間咁，所以就去得快好多。咁所以呢種咁嘅嘢咧，就係、是、你可以話神又得，或者係。互聯網時代令到人的思想轉變得快，咁呢個科學咁解釋啦。但係如果信神道，咪覺得其實第二啲事、第二啲地方、第二啲嘢喺度 work 緊。 嗯，雖然係咯，我哋呢個節目都做咗兩個幾月啦，不知不覺九集啦，今次 係九就係陽數之盡，盡咗咧就要唞一唞，跟住又翻翻嚟啊，就一元復始咁啦。咁呢個就係、是、亦都係符合即係逆數嘅。 即係休息一下，唔好全年都 係啊！唔好一下子去到第十集就十全武功啊！乾隆王咁啊，乾隆王之後就開始清朝就揼㗎啦，即係停一停先啦，與民休息咁，即係自己都休下啦。 你要寫書啦，即係大家都期待你七月書展出 嗰 個 就冇乜所謂啦。你就係唔係都出版社要我寫，即係唔係自己寫，搞到我忙到都唔得閒嚟做。 大家想睇啊嘛， 即係唔得閒 有需求，有電話有心態， 唔得閒嚟玩，即係做節目好玩好多啊！又做節目。冇通啦，即係你臨時噏一噏啲嘢咁簡單。 有你喺度陪， 主要都係靠你嗰啲分析啊，同埋見識，咁都要，我哋都要多多學習，睇多啲書下，下一季先可以講多啲。 下一季咧就睇多啲書啦，同埋希望係多啲讀者，即係譬如喺呢十幾年有啲咩見聞啊、奇異嘅神靈又好、鬼怪又好，或者自己嗰啲幻想啊、靈探啊啲經驗，咁就多啲上嚟節目，大家一齊講啦。咁起碼係使到大家咧就喺呢啲咁沉悶嘅俗世，好似冇乜變化嘅時候，係喺第二啲地方攞啲靈感，或者攞啲解放，係好驚嚇，好咁啊，讀個人思想活潑啲啦。 嗯，同埋網上世界可以令到其他國家都睇到我哋嘅 YouTube。 係啊，其他地方睇到啦，即係你唔識聽廣東話，咁咪你去到邊都睇到嘅，即係接一接互聯網，你唔得閒咪第時再睇翻啦。 嗯，好，咁我哋今集。時間差唔多， 今個系列就完，咁就後會有期，咁就一定會後會嘅，因為個原因就係製作節目就係好過癮嘅，咁你睇希望都大家睇到好過癮。 係，好，咁多謝大家一路以嚟支持。 係啊，咁我哋下集再見。